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住在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维尔夫妇，这是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20年，却老是像个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的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是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的聪明。60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叙考古学家，为了中亚西亚的发掘享有盛名。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绝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的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有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地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切实际而立刻可以实施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地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 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情、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可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叫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有用。他不由自主地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个别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形势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的讥讽。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是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点。这观点虽然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他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他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击破了，不由得要拿他开玩笑。她丈夫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点标准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私地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妻子的道德信仰一片片地肢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妻子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妻子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是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是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而吃了亏。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阶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伯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泛着花坛 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长进。妈妈正直，把她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30岁的女子，并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里斯朵夫凭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他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地和一天到晚嘀咕的父亲作伴。他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父亲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父亲进去了，女儿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地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里拼命地吹着那只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地摁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叫克里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里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富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克里斯朵夫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像奥利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是他爱他们，自然而然地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沮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暗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地在亚诺夫妇心中燃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地想望着光明，军官亦纳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她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里斯朵夫一个人，他们是听不见的，个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屋子周围，克里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现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奥利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里斯朵夫，他的名字叫做伊索，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他的箴言。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天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这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教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以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 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者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他们可不顾及这些，法国欲民主化，他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欲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他的殿堂里头，比18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甚至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惧，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只求证实。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连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100年或2000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想的，非常悲惨的。克里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抑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他问：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奥利维回答：放心，大众是不会来的。他们猜对了呢，他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统统给拿走吗？为什么？让大众像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打起精神？哼，我不相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有的，而一个人的生活乐趣给拿走了之后，他也差不多完了。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可是也不能对所有人把真理统统地说出来。啊，这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的，自命为爱真理胜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外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的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的，直接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他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话说。 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里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来回答：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来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他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者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般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个人都深藏着。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成是有用的。这一个不参加政治与社会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做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作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呢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气魄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勃勃的时候，绝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一桩美妙的事而生活。而那般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淡薄，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贫血也不无关系。在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周围着高墙的优美的院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荫，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他挑选出一批心灵，把纯洁的和强壮的放在一边，使他们变得更纯洁更强壮，但把其余的心灵加速他们的堕落，或是斩断他们飞跃的力量。一蹶不振的大众在这儿跟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优秀分子知道这一层，觉得很痛苦，便是最勇敢的人对于自己缺少的力量与孤立暗中也很难过。而最糟的是，他们不但跟大众分离，而且也跟自己人分离。大家各自为政地奋斗着，强者只想救出自己。哦，人呐，你得自助。他们并没有想到这句格言的真正意思是，哦，人呐，你们得互助。他们都缺少对人的信赖，缺少同情的流露，缺少共同行动的需要。那是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才会有的，缺少元气充沛的感觉，缺少攀登高峰的信念。对于这种情形，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也知道一些。巴黎有的是能了解他们的心灵，屋子里有的是不相识而真正可以做朋友的人，但是他们像在亚洲的沙漠中一样孤独。两个人的境况很苦，差不多没有固定的收入。克里斯朵夫只替艾欧托抄谱和改编乐曲的工作，奥利维冒冒失失地辞退了教职，因为姐姐死后他颓丧到了极点。在急需要沉默的精神颓唐的时期，教书的职务对他竟是一件没法忍受的苦工。他对于这个需要把自己的思想高声宣布出来，老是和群众混在一起的行业毫无兴趣。要名副其实地做一个中学教员，必须有种使徒式的热情，而这是奥利维所没有的。至于大学的教习，必须经常接触群众，而这又是叫一个像奥利维那样爱孤独的人感到痛苦的。他曾经做过两三次公开的讲演，结果是怕羞得异乎寻常。他最厌恶抛头露面地站在讲台上，他看到群众，感觉到群众，好像自己长着触角一样。他知道其中大多数是为了解闷而来的游手好闲的人，而娱乐大众的角色 对他不是味儿。更糟的是，从讲台上说出来的话常常把你的思想改头换面，而你一不留神还会在举动、语调、态度上面、表示思想的方式上面，甚至在心理方面变成作戏。演讲往往会碰到两个暗礁，不是流于可厌的喜剧，便是流于时髦的学究气。对着几百个不认识而不作声的人高声朗读的独白，等于大众可穿而谁也不合适的现成衣服。在一个有些孤僻和高傲的艺术家心中，简直是虚伪的受不了。奥利维需要凝神默想，每说一句话都要使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很完整，所以他把千辛万苦挣来的教职放弃了。同时因为没有姐姐再来阻拦他的沉思遐想，他便开始写作。他很天真的以为只要有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很容易被人赏识。不久他可醒悟了，要发表一些东西简直不可能，因为热爱自由，所以他痛恨一切损害自由的东西，只能在互相敌对的政党、把国土和舆论一起割据的局势之下，过着孤独的生活，好似一株没法喘息的植物。他对于一切文学社团也抱着同样孤立的态度，而他们也同样排斥他。在这方面，他没有，也不能有一个朋友，除了极少数真有志愿的人，或是醉心于研究学问的人。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灵的冷酷、枯索、自私自利，使他不胜厌恶。奥利维只能靠自己，而这又是极脆弱的依傍，任何钻营都受不了。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作品受一点委屈，看到一般青年作家卑躬屈节地屈奉某个著名的剧院经理，甘心忍受比仆役更不客气的待遇，奥利维简直脸都红了。哪怕为了性命攸关的问题，他也不能这么做。他只把原稿从邮局寄去，或是送往剧院或杂志的办公室，让他原封不动地放上几个月。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一个中学时代的老同学，一个又懒又可爱的家伙，对他始终存着钦佩而感激的情谊，因为奥利维从前很高兴而且很容易地替他做过枪手。他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文人倒认识的不少，这就比深通文学有用得多。更因为他有钱，会交际，喜欢充风雅，他就听让那般文人利用。他在一个自己有股份的大杂志的秘书面前替奥利维说了几句好话，人家立刻把压制了好久的原稿发掘出来读了一遍，又经过多少踌躇，终于决定接受了。奥利维一知道这个好消息，以为自己的苦难快完了，其实那才不过是个开头。终于作品出版了，奥利维等了那么久，看到作品问世已经没有乐趣可言，那对他来说已经是死东西了。可是他希望他在别人的眼中还是活的，其中有些诗意和智慧的闪光绝不致无人注意。但社会上对这件作品完全保持静默。他又写了两三篇论文，既然跟一切党派都没有关系，他始终遇到同样的静默，甚至于敌意。他只觉得莫名其妙，奥利维天真的以为每一个人对一件新的，即使是不十分好的作品，必定会表示好意。 对一个发愿要使别人得到一些美、利或欢乐的人，大家不是应当感激吗？可是他得到的只有冷淡和诽谤。他明明知道他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还有别人和他一般思想。殊不知那一类老实人并不读他的书，在文坛上也毫无说话的资格。便是有两三个读到他的文字，和他有同感，也永远不会对他说出来。他们用静默把自己封锁了，正如在选举的时候放弃投票一样，他们在艺术上也放弃权力。他们不看那些使他们受不了的书，不看他们厌恶的戏，却让敌人去投票选举他们的敌人，把一些只代表无耻的少数人的作品与思想捧上天去。奥利维既不能依傍在精神上和他契合的人，就只能落在敌人手中，听凭与他的思想为敌的文人和受这种文人指挥的批评家摆布。这些初期的接触使他心灵受伤了，他对于批评的敏感不下于老布鲁克纳，新闻界的恶意所给他的痛苦使他不敢再让人家演奏他的作品。奥利维连老同事的支持都得不到，那些教育界的人因为职务关系还能感觉到法国文化的传统，照理是能了解他的，但他们是服从纪律的，把精神整个交给工作的老实人，往往被吃力不讨好的职业磨得满腹牢骚，不能原谅奥利维与众独异的行为。因为是驯良的公务员，所以他们只有看到优越的才能跟优越的地位合而为一的时候，才承认其优越。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两三条路可以走，不是用强力摧破外界的壁垒，就是做可耻的妥协，或者是退一步，只为自己写作。奥利维对第一、第二条都办不到，便采取了最后一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着痛苦替人家补习功课，另外自个儿写些作品。但因为没有见到天日的可能，作品也慢慢的变得没有血色，变成虚幻的、不现实的了。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生活中，克里斯朵夫像暴风雨般突然闯了进来。他对于社会的卑鄙与奥利维的忍耐非常愤慨。难道你没有热血吗？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你知道自己比这般畜生高明而让他们压迫吗？怎么办呢？我不能自卫，要是跟我瞧不起的人斗争，我简直受不了。我知道他们会不择手段用所有的武器攻击我，我可是不能。我不但厌恶用他们那种恶毒的手段，而且害怕伤害他们。我小的时候老老实实的让同伴们打，大家以为我懦弱怕挨打，其实我对于打人比挨打更害怕。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家伙正在折磨我，旁边有人跟我说，喂，跟他拼了吧，在他肚子上踹一脚不就结了。我听这话大吃一惊，我是宁可挨打的。你太没有热血了，克里斯朵夫又说了一遍。他把奥利维的事抓在手里，发动了论战。他开始并不十分高明，他不等人家把一句话说完就恼了， 目的是为了朋友辩护，结果反而对朋友不利。事后他发觉了，对于自己的笨拙觉得很难过。奥里维也并不欠朋友的情，他也为了克里斯朵夫而跟人打架呢。虽然他怕斗争，虽然头脑清楚冷静，嘲笑一切极端的言语和行动，但一朝替克里斯朵夫辩护的时候，他可比克里斯朵夫和所有的人都更激烈。他头脑糊涂了，一个人在爱情中是应当会糊涂的，奥利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可是他比克里斯朵夫更巧妙，这个为了自己的事作风那么古板那么笨拙的青年，为了使朋友成功倒很有手段，甚至也能玩弄权术。他拿出惊人的毅力和技巧替克里斯朵夫争取朋友，有办法使音乐批评家与音乐爱好者对克里斯朵夫感兴趣，同时要他为了自己去求那些人，他一定会脸红的。两个人费了多少心力，结果也不容易改善他们的境况，相互的友爱使他们做了不少傻事。克里斯朵夫借了债，私下替奥利维印了一部诗集，不料一部也没有卖掉。奥利维怂恿克里斯朵夫举行一次音乐会，临了是一个听众也没有。克里斯朵夫对着空无一人的场子，很勇敢地拿亨德尔的话安慰自己，好极了，这样音响的效果倒更好。可是这种好语并不能使他们把花的本钱收回，他们只得好不心酸地回家。在这个艰难的情形中，唯一来帮助他们的是一个40岁左右的犹太人，叫做泰台默克。他开着一家艺术照相馆，对自己的行业很感兴趣，实践很高，也花了不少巧思。但他除此以外还关心许多事，甚至把买卖都疏忽了。便是他专心于照相的时候，也仅仅是研究技术的改进和印照片的新方法，那方法虽然巧妙，也难得成功，倒反浪费了不少钱。他读书极多，对于哲学、艺术、科学、政治各方面的新思想无不留意。他感觉机灵，凡是别具一格的、有点吸引力的个性，他都会发掘出来，仿佛那些个性所隐藏的磁力会吸引他。奥利维的朋友都是和奥利维一样孤独，一样躲在一旁工作的。默克在他们中间来来往往，成为一个联络人物，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促成他们思想的交流。奥利维要把默克介绍给克里斯朵夫的时候，克里斯朵夫先表示拒绝，过去的经验使他不愿意再跟以色列族的人交往。奥利维笑着说，他对犹太人的认识并不比他对法国人的更高明。于是克里斯朵夫答应再试一下。可是他第一次看到泰台默克就皱了皱眉头。默克表面上犹太色彩特别浓，就像一般不喜欢他们的人所想象的那个模样，矮小、秃顶，身体长得很难看，鼻子臃肿，一双斜眼戴着一副大眼镜，脸上留着一簇乱七八糟粗硬的黑胡子，多毛的手，很长的胳膊，短而弯曲的腿，活像一个腓尼基教里的上帝。但他眉宇之间有种那么慈爱的表情，把克里斯朵夫感动了。尤其默克是很朴实的，不说一句废话， 没有过分的恭维，只有非常识趣的一言半语。可是他很高兴帮助别人的忙，人家没有开口，他已经把事情办妥了。他常常来，甚至来得太密了些，而几乎每次都带着些好消息，不是为奥利维介绍写文章或教课的差事，就是为克里斯朵夫介绍学生。他从来不单留时间，竭力装得很随便。或许他已经察觉克里斯朵夫的不高兴，因为克里斯朵夫一看见那张一大把胡子的脸在门口出现，就要做出不耐烦的动作，但事后又对默克的好心非常感激。好心在犹太人身上并不少有，这是他们在所有的德行中最乐意承认的一种，即使他们并不实行。其实大多数人的好心都出之于以消极或者无所谓的形式，宽容、淡漠、不愿意做坏事、含讥带讽的宽容，在他们都是好心的表现。默克的好心却是很积极的，他永远预备为了什么人或事而鞠躬尽瘁，为他清寒的犹太教友，为亡命的俄国人，为各国的被压迫者，为不幸的艺术家，为一切的灾难，为一切慷慨的善举。他的荷包永远打开着，不论怎样不充裕，他总有方法掏出一些来。一文不名的时候，他会叫别人掏出来。他从来不辞劳苦，不怕奔走，只要是为帮助别人。这些他都出之于很自然的态度。他的缺点便是表明自己老实与真诚的话说得太多了一些，但妙的是他的确老实，的确真诚。克里斯朵夫对于默克是同情与厌恶参半，有一回竟说了一句顽皮孩子的刻薄话，因为被默克的好意感动了，他便亲热地抓着默克的手说：“啊，多可惜呀，你身为犹太人真是太不幸了。”奥利维吃了一惊，脸都红了，仿佛说的是他自己。他很难堪，竭力想把克里斯朵夫的话给圆回来。默克笑了笑，带着凄凉而嘲弄的神气，静静地回答：“哈哈，更不幸的是，生而为人。”克里斯朵夫只觉得这句话是普通的牢骚，可是其中的悲观意味比他所能想象的深刻得多。奥利维凭着细致的感觉，立刻体会到了。除了大家认识的这个默克以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甚至在许多地方相反的默克。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